资治通鉴卷第280后晋纪一，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天福元年春正月，吴徐之告始见大元帅府，以幕职分判吏户礼兵刑工部及盐铁，丁未堂主立子重美为雍王。癸丑，堂主以千春节置酒，晋国长公主上寿毕，辞归晋阳。帝罪曰：“何不且留，俱归，欲与十郎反也？”石敬瑭闻之，亦惧。三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印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印孙性谨诺，中书事多宁治，又罕接宾客，时人目为三不开，为口印门也。石敬瑭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拖延以助军费，人皆知其有意志。堂主夜与近臣从容语曰：“十郎于朕至亲，无可疑者，但流言不是，万一失欢，何以解之？”皆不对。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松退位同僚吕琦曰：“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一概观望也？即将安出。”其曰：“河东若有一谋，必结契丹为缘。契丹母已暂华在中国，屡求和亲，但求策腊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成归策腊等与之和，遂以礼币约值十余万民为之，彼必欢然成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粮，无能为也。”松曰：“此无志也，然前古皆出三司，宜更与张相谋之。”遂告张延朗。延朗曰：“如学士计，不为可以治河东，亦省边费之十九，既无便于此者，若主上听从，但责办于老夫，请于库财之外郡食以供之。”他昔二人密言于帝，帝大喜，称其中。二人私草为契丹书以四命，久之，帝以其谋告枢密直学士薛文玉。文玉对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鲁若寻故事求上公主，何以拒之？因送荣誉昭君诗曰：“安危托妇人。”帝意遂变。一日，即召松齐至后楼，盛怒，责之曰：“卿辈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至太平，今乃为谋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也？且欲以仰视之才书之鲁庭，其意安在？”二人惧，汗流浃背，曰：“臣等志在结余以报国，非为鲁计也，愿陛下察之。”拜谢无数。帝构则不已， 履其气节，拜少止。帝曰：履其强项，肯视朕为人主也。其曰：臣等为谋不臧，愿陛下治其罪，多拜何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赐之酒罢之。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丁巳，以其为御史中丞，改叔之也。吴徐之告以其子副都统景通为太尉副元帅，都统判官宋其丘、行军司马徐介为元帅府左右司马。民主场改元通文，立贤妃李氏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靖江节度使同平章事马希杲有善政，监军裴仁恤赠之于楚王西范，言其收重心，西范疑之。夏四月，汉将孙德威亲蒙贵二州，西范命其弟武安节度副使西广全知军府事，自将部骑五千如贵州。西杲惧，其母华夫人逆西范于权义岭。谢曰：西杲为志无状，至寇戎入境，凡殿下亲赦贤祖，解妾之罪也。愿削封邑，洒扫掖庭，以赎西杲罪。西范曰：吾久不见西杲，闻其志性犹异，故来省之，无他也。汉兵自蒙州引去，徙西杲之朗州。高从诲遣使奉监于徐之告，劝及帝位。初，石敬瑭欲尝堂主之意，雷表自陈雷吉，其解兵柄以他镇。帝与执政亦从其请，移镇运州。房浩、李松、吕琦等皆力谏，以为不可，帝犹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松请即在外，薛文玉渎职，帝与之议河东事。文玉曰：燕有之，当道助事三年不成，兹事断自圣治，群臣各为深谋，安肯进言？以臣观之，河东宜一反，不宜一反，在旦暮耳，不若先试图之。先试，述者言，国家今年应得贤佐，出其谋定天下。帝亦闻欲当之，闻其言大喜，曰：轻言疏惑无益，成败无决行之。即位除暮，复学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以马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宋审前为河东节度使。至初，两班闻呼敬瑭名，相顾失色。甲午，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藩汉马步都部署，促敬瑭之运州。敬瑭疑惧，谋于将佐曰：吾之再来河东也， 主上面许终身不除贷，今忽有事命，得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乎？我不兴乱，朝廷发之，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今且发表称疾，以观其意，若其宽我，我当视之，若加兵于我，我则改图耳。辽牧段西尧疾言拒之，敬堂以其朴直，不择也。节度判官化音赵营劝敬堂赴运州。观察判官平遥薛荣曰：“荣书生，不习军旅。”都押牙刘知远曰：“民工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行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地业可成，乃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长书记洛阳桑维汉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也？然足以河东复受功，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遗爱在人，主上以庶孽待之，群情不复。公明宗之爱婿，今主上以反逆见待，此非守谢可免，但立为自全之计。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尽在云英，公诚能推心驱节视之，万一有疾，招呼西至，何患无成？”敬堂意遂决。先是朝廷移敬堂，以羽林将军宝鼎杨彦寻为北京副留守。敬堂将举事，亦以情告之。彦寻曰：“不知河东兵粮几何，能敌朝廷乎？”左右请杀彦寻。敬堂曰：“为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被误言也。”戊戌，昭义节度使黄甫立走敬堂反。敬堂表：“弟杨子不应成嗣，请传位许王。”弟首列其表抵弟，以诏答之曰：“轻于鄂王，故非疏远。魏州之事，天下皆知。许王之言，何人肯信？”人言，指削夺敬堂官爵。以四，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阵使，河阳节度使张彦齐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安国节度使安审齐为马军都指挥使，以保义节度使向礼金为步军都指挥使，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汉为豪寨使。丙午，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以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丁未，又以张敬达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张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阵等使。光远既行，定州军乱，牙将亲胜方泰讨平之。张敬达将兵三万迎于晋安乡。戊申，敬达走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 叛奔晋阳。沈信，金泉之弟子也，敬堂与之有旧。先是雄毅都指挥使马邑安元信将所部600余人属代州，代州刺史张朗善遇之。元信密说朗曰：“吾观时令公长者，举事必成，公何不遣遣人通议，可以自全？”朗不从，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谋杀朗，不克，率其众奔沈信。沈信遂率麾下数百骑与元信略白井奔晋阳。敬堂谓元信曰：“汝见何利害，舍强而归弱？”对曰：“元信非知兴时气，故以人事决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于信。今主上施大信于令公，亲而贵者且不自保，况书见乎？其王可翘足而待，何强之有？”敬堂曰：“唯以军事。”镇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戍代北，率部骑500奔晋阳。重荣朔州人也，以宋沈虔为宁国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天雄节度使刘延浩使后族之士骄纵，夺人财产，兼将士几次，宴饮无度。捧圣都虞后张令昭因众心怨怒，谋以魏博应河东。癸丑未明，率众攻牙城，克之。延浩脱身走，乱兵大掠。令昭奏延浩失于府狱，以致军乱，臣以抚安士卒全领军府，起次荆节。延浩至洛阳，堂主怒，命元贬。皇后为之请，六月庚申，只削延浩官爵，归私地。辛酉，吴太保同平章事徐景谦以及罢，以其弟景遂代为门下侍郎，参政事。癸亥，堂主以张令昭为右牵牛卫将军，权知天雄军府事。令昭以调发未及，且受新命。巡有诏徙齐州防御使，令昭托以士卒所留，14河东之城败。堂主遣使谕之，令昭杀使者。贾诩以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知魏博行府事，以张敬达充太原四面招讨使，以杨光远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行营副招讨使。石敬瑭之子右卫上将军重荫、皇城副使重义闻敬瑭举兵，匿于民间井中。弟宜州都指挥使敬德杀其妻女而逃，寻捕得，死狱中。从弟张胜都指挥使敬威自杀。秋七月戊子，或重荫重义诛之，并族所逆之家。 庚寅，楚王西犯自贵州北还。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谦奏英州节度使尹辉逐云州节度使沙彦寻，收其兵应河东。丁酉，彦寻表谦谋叛应河东，引兵为子城。彦寻范围走出西山，据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即乱兵，谦败走，军城复安。是日尹辉执谦送洛阳，斩之。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斩张令昭，召西诸其党七指挥。张敬达发怀州张胜军戍虎北口，其指挥使张万迪将500骑奔河东。丙辰，召晋诸其家。石敬瑭遣进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汉、曹表称臣于契丹主，其请以复礼示之，曰世节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以，以复示之太过，后以金帛禄之，自足治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一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尔必梦十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乃为复书，许似仲秋，倾国复原。八月己未，以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李周为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癸亥，英州沿契丹3000骑攻城，张敬达驻长围以攻晋阳，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安仲荣、张万迪降兵劫利焉。知远用法无私，辅之如一，由是人无二心。敬瑭亲承城，坐卧矢石下。知远曰：观敬达备高垒深堑，欲为持久之计，无他其策，不足虑也。愿明公四出见使，经略外事，守城致意，知远独能办之。敬瑭执知远手，抚其背而赏之。戊寅，以承德节度使董温齐为东北面副招讨使，以左卢龙节度使赵德军，唐主使端明殿学士吕琦至河东行营犒军。杨光远谓其曰：愿复奏陛下，幸宽萧干，贼若无缘，旦夕当平，若引契丹，当纵之令入，可一战破也。帝甚悦。帝闻契丹许石敬瑭以仲秋复原，吕都张敬达急攻晋阳，不能下，没有营构，多值风雨，常为复为水涝所坏，竟不能和。晋阳城中日窘，粮储尽乏。九月，契丹主将50000骑，号300000，自阳五谷而南，旌旗不绝50余里， 代州刺史张朗、新州刺史丁审齐应城自守，鲁济过城下，亦不诱胁。审齐明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晋阳，镇于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谓敬堂曰：“吾欲今日即破贼，可乎？”敬堂遣人持告曰：“南军甚厚，不可轻，请似明日一战未完也。”使者未至，契丹已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合战。敬堂乃遣刘知远出兵助之。张敬达、杨光远、安审齐以步兵阵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轻骑三千，步披甲，直犯其阵。唐兵见其雷，争逐之，至汾区，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寻岸而进。契丹伏兵自东北起，冲唐兵断而为二，步兵在北者多为契丹所杀，骑兵在南者引归晋安寨。契丹纵兵乘之，唐兵大败，步兵死者近万人，骑兵独全。敬达等收余众保晋安，契丹亦引兵归虎北口。敬堂得唐降兵千余人，刘知远劝敬堂尽杀之。是夕，敬堂出北门见契丹主，契丹主执敬堂手，很相见之晚。敬堂问曰：“皇帝远来，士马疲倦，俱与唐战而大胜，何也？”契丹主曰：“使吾自北来，为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真是皆无知，吾是以长驱深入，指大事必济也。兵计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举，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急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敬堂甚叹服。人吟：敬堂引兵会契丹为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多设灵锁废泉，人跬步不能过。敬达等士卒有五万人，马万匹，四顾无所知。贾臣敬达遣使告败于唐，自是声问不复通。堂主大惧，遣张胜都指挥使符彦饶将洛阳步骑兵屯河阳，召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将魏州兵二万由青山趋于次，卢龙节度使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军将幽州兵出契丹军后，耀州防御使潘桓纠合西路戍兵，由晋将梁汝领出慈禧共救晋安寨。契丹主仪仗于柳林，游记过石会关，不见唐兵。丁未，唐主下诏亲征，雍王崇美曰：“陛下目疾未平， 未可远涉封杀，臣虽同志，愿待陛下北行。帝亦本不欲行，闻之颇悦。张延朗、刘延浩及宣徽南院使刘延朗皆劝帝行，帝不得已，务身发洛阳，为卢文纪曰：朕雅文清有相业，故排众议首用卿，今祸难如此，请家谋解安在乎？文纪但拜谢，不能对。即有遣刘延朗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福彦饶军赴潞州，为大军后援。诸军自凤翔推戴以来，骄悍不为用，彦饶恐其为乱，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阳，心淡北行，召宰相枢密使以进取方略。卢文纪悉帝旨，言国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疏来忽往，不能久留，晋安大寨甚固，况已发三道兵救之。河阳天下金要，车驾已留此镇抚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战，苟不能解围，进意未晚。张延朗欲因事令赵延寿得解书务，因曰：文纪言是也，帝访于愚人，无敢一言者。泽州刺史刘遂宁寻之子也，前自通于石敬瑭，表称车驾不可于太行。帝亦近臣可使北行者，张延朗与翰林学士虚昌、何宁等皆曰：赵延寿父得君，以卢龙兵来赴难，以遣延寿会之。庚戌，遣枢密使、中武节度使随驾诸军都部署兼侍中赵延寿，将兵二万如潞州。辛亥，帝如怀州，以右神武统军康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率护从纪兵赴团泊谷。思立，晋阳胡人也。帝以晋安为忧，问策于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龙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趋西楼。朝廷陆袭言之，契丹主必有内顾之忧，然后选募军中精锐以击之，此亦解围之一策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意境不决。帝忧举行于神色，但日夕酣饮悲歌。群臣或劝其北行，则曰：卿勿言，十郎使我心胆堕地。冬十月壬戌，召大阔天下将吏及民间马，又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杖，谓之义军。期以十一月聚集，命陈州刺史郎万金交以战阵，用张延朗之谋也。凡得马二千余匹，征夫五千人，实无益于用，而民间大扰。初，赵德军因蓄意志，欲因乱取中原， 自请就进安寨。堂主命自飞狐种契丹后抄其部落，德军请将银安契丹值3000骑，由土门路西入，帝许之。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先将兵戍益州，德军过益州，命在明以其众自随。在明幽州人也。德军至镇州，以董温齐领招讨副使，邀与协行，又表称兵少，须合则路兵，乃自吴尔谷去潞州，癸酉至乱柳。时范延光受诏将步兵20000屯辽州，德军又请与魏博军合。延光知德军和诸军智趋难测，表称魏博兵已入贼境，吴荣南行数百里与德军合，乃止。汉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刘俊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俊崇望之子也。11月以赵德军为诸道行营都统，依前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以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以翰林学士张立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复之。辛卯，以刘延朗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副使。赵延寿与赵德军于西汤，西以兵主德军。堂主遣吕琦赐德军敕告，且靠军。德军志在并范延光军，逗留不进，诏书吕促之。德军乃引兵北屯团泊谷口。癸巳，吴主召齐王之告至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前方州刺史刘景炎，炎州人也，多才而喜侠，交结豪杰，家有丁夫兵帐，人服其强，世清州县。张武节度使杨汉章、吴正失一下心，会阔马及义军，汉章率部骑数千人将赴军期，越之于野。景炎遣使人挠之曰：“契丹强盛，汝曹有去无归。”众惧，杀汉章，奉景炎为留后。堂主不获矣。丁酉，以景炎为张武留后。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3000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气貌实亮，枕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者硕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受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革幽蓟荧墨，捉坛顺心，归如五云，应还朔域16州以与契丹。乃许岁书帛30万匹。己亥，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旧， 以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长书记桑维汉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全知枢密使事。观察判官薛荣为侍御史之杂事。节度推官白水窦真固为翰林学士，军长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严广为步军都指挥使。严广陕州人也，李晋国长公主为皇后。契丹主虽君柳林，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明则结束，以备仓促遁逃。而赵德军欲以契丹取中国，只团泊逾越，按兵不战，取晋安才百里，声问不能相通。德军雷表为延寿求承德节度使，曰：臣今远征，幽州事孤，欲使延寿在镇州，左右便于应接。堂主曰：延寿方击贼，何暇往镇州？似贼平，当如所请。德军求之不已，堂主怒曰：赵氏父子兼欲得镇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虽欲待无畏，无意甘心。若顽寇邀军，但恐犬兔俱避耳。德军闻之不悦。闰月，赵延寿献契丹主所赐诏及甲马弓箭，诈云德军遣使致书于契丹主，为唐节号，遂令引兵归国。其实别为秘书，后以金帛录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宪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时事长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军兵上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军之请。帝闻之，大惧，即使桑维汉见契丹主，说之曰：大国举一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诈，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为大国之强，且速叙意志，按兵官变，匪以死殉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淡忘之词，贪毫末之力，弃垂成之功乎？且使尽得天下，将结中国之才以奉大国，其此小利之彼乎？契丹主曰：尔见不熟者乎？不备之，犹或捏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以恶其侯，安能捏人乎？契丹主曰：无非有于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耳。对曰：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逐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义不忠？臣妾为皇帝不取也。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正之。契丹主乃从之。 指帐前时谓德军使者曰：“我已许十郎，此十烂可改矣。”龙敏谓前郑州防御使李毅曰：“君国之近亲，今社稷之危，侨族可待，君独无忧乎？”以魏延赵德军必能破敌之状。敏曰：“我燕人也，指德军之为人，怯而无谋，但与守城差长耳。况今内蓄奸谋，岂可视乎？仆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为耳。今从驾兵赏万余人，马进五千匹，若选精骑一千，使仆与郎万金将之，自借修山路，夜冒鲁骑入晋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则事计矣。张敬达等陷于重围，不知朝廷声问，若知大军尽在团泊，虽有铁杖可冲陷，况鲁骑乎？”亦以白堂主。堂主曰：“龙敏之志极壮，用之晚矣。”儋州义军作乱，主刺史唐承寻，承寻奔夫州。晋安寨被围数月，高行州符彦卿率引骑兵出战，众寡不敌，皆无功，储粮俱竭，薛废逃粪以饲马，马相弹，伪劣皆突，死则将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张敬达姓刚，时谓之张生铁。杨光远、安审其劝敬达降于契丹。敬达曰：“吾受明宗及金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降敌乎？今援兵旦暮至，且当四之。必若力尽势穷，则诸军斩我首，挟之出降，自求多福，未为晚也。”光远目审其，欲杀敬达，审其未忍。高行周知光远欲屠敬达，常引壮纪委而谓之。敬达不知其故，谓人曰：“行周每种于后，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随之。诸将每旦急于招讨使营。甲子，高行周符彦卿未至，光远乘其无备，斩敬达首，率诸将上表降于契丹。契丹主素闻诸将名，皆未落，赐以裘帽，因戏之曰：“汝辈亦大恶汉，不用言烙，但战马万匹。”光远等大惭。契丹主加张敬达之中，命收葬而祭之。谓其下及晋诸将曰：“汝曹为人臣，当效敬达也。”使晋安寨马游近五千，铠杖五万，契丹西取以归其国。昔以唐之将卒受地，谕之曰：“免事而主。”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晚而死。帝以晋安以降，遣使谕诸州。代州刺史张郎斩其使，吕其奉堂主诏烙北军，至新州，欲进使亦斩之。谓刺史丁审其曰：“ 鲁过城下而不顾，其心可见，还日必无权理。不若早率兵民自五台奔镇州，将行审其悔之，必牙城不从。周兵欲攻之，其曰：家国如此，何谓复相屠灭？乃率周兵取镇州，审其遂降契丹。契丹主谓帝曰：桑维汉尽忠于汝，以以为相。丙寅，以赵盈为门下侍郎，桑维汉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维汉仍权知枢密使事，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后。帝与契丹主将引兵而南，与刘义子守河东，咨于契丹主。契丹主令帝进出诸子，自责之。帝兄子重贵，父敬如早卒，帝仰以为子，冒泪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木者可也，乃以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契丹以其将高摩汉为前锋，与降卒协进。丁卯，至团泊，与唐兵战，赵德军赵延寿先遁，福彦饶、张彦齐、刘延朗、刘在明继之，士卒大溃，相腾剑死者万计。己巳，延朗、在明至怀州，堂主使之帝即位，杨光远降，众议以天雄军府上完，契丹必旦山东，未敢南下，车驾移幸魏州。堂主以李松素与范延光善，赵松谋之，薛文玉不知而继至，堂主怒变色，松聂文玉卒，文玉乃去。堂主曰：我见此物肉颤，使机遇抽佩刀刺之。松曰：文玉小人，浅谋误国，刺之一丑。松因劝堂主南还，堂主从之。洛阳闻北军败，众心大振，居人四出，逃窜山谷，门者请进之。河南尹雍王崇美曰：国家多难，未能为百姓主，有尽其求生，徒增恶名耳。不若听其自辩，是宁自还。乃出令任从所事，众心差安。人参，堂主还至河阳，命诸将分守南北城。张延朗请幸华州，数与魏博声势相接，堂主不能决。赵德军赵延寿南奔潞州，唐败兵稍稍从之。其将石塞率卢龙轻骑东还渔阳，帝先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还巨石，至城下，见德军父子在城上。行周曰：仆与大王相屈，敢不忠告？城中无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车驾。贾诩，帝与契丹主至潞州，德军父子营业于高河， 契丹主未遇之，父子拜地于马首。晋曰：“别后安否？”帝不顾，亦不与之言。契丹主问德君曰：“汝在幽州所置银安契丹职何在？”德君指示之，契丹主命尽杀之于西郊，凡3000人，遂所德君延寿，送归其国。德君见述律太后，悉以所积宝货，并及其田宅献之。太后问曰：“汝晋者何未往太原？”德君曰：“奉堂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望与也？”有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于关，急需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妖力，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德君俯首不能对。又问：“弃丸在此，田宅何在？”德君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属谁？”曰：“属太后。”太后曰：“然则又何献焉？”德君亦惭。自是郁郁不多时，余年而卒。张立与延寿俱入契丹，契丹主父以为翰林学士。帝将发上党，契丹主举酒主帝曰：“余远来训义，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惊骇，汝宜自引汉兵南下，人必不甚惧。我令太相温将5000骑未送汝至河梁，欲与之渡河者多少随意，余且留此，似汝因问，有急则下山救汝。若洛阳既定，无极北返矣。”与帝执手相契，久之不能别。解白貂裘以易帝，赠2马20匹，战马1200匹，曰：“世世子孙勿相忘。”又曰：“刘知远、赵盈、桑维汉皆创业功臣，无大故，勿弃也。”初，张敬达既出师，堂主前左金吾大将军立山高翰云守晋州。敬达死，建雄节度副使田承照率众攻翰云于府署。翰云开门言承照入，从容谓曰：“仆与公俱受朝祭，何相迫如此？”承照曰：“与奉公为节度使。”翰云曰：“仆老矣，亦不为乱守，死生为公所处。”承照目左右欲杀之，军士投刃于帝曰：“高金吾累朝素德，奈何害之？”承照乃谢曰：“愚公戏耳，听翰云归洛阳。”帝欲诛徒曰：“朕又轻为乱兵所伤， 今见卿甚喜。福彦饶、张彦齐至河阳，密言于堂主曰：今胡兵大夏，河水复浅，人心已离，此不可守。己丑，堂主命河阳节度使常从简与赵州刺史刘在明守河阳南城，遂断浮梁归洛阳，遣患者秦继民、黄承实、李彦深杀昭信节度使李赞华与其弟。己卯，帝至河阳，常从简迎降，周吉已拒，张胜军执刘在明已降，帝视之，使复其所。堂主命马军都指挥使宋审前、步军都指挥使福彦饶、河阳节度使张彦齐、勋徽南院使刘延朗将千余骑至白马坂行战地，有五十余骑奔于北军。诸将谓沈前曰：何地不可战，谁肯立于此？乃还。庚辰，堂主又与四将议复向河阳，而将校皆以飞状营地。帝虑堂主西奔，遣契丹千骑扼渑池，心似堂主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崇美及宋审前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皇后姬欣欲烧宫室，崇美谏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劳民力，死而遗愿，将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谓太后曰：是极矣，以且避逆，以似姑夫。太后曰：吾子孙妇女一朝至此，何忍独生？妹自免之。淑妃乃与许王从议，逆于球场，豁免。是日晚，帝入洛阳，止于旧地。唐兵皆解甲戴罪，帝畏而视之。帝命刘知远部署京城，知远分汉军使还营，管契丹于天宫寺。城中肃然，无敢犯令，市民避乱篡逆者数日皆还复业。初，帝在河东，为唐朝所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欲河东多蓄积，凡财富应流使之外尽收取之，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县，独收延朗赴御史台，余皆谢恩。甲申，车驾入宫，大赦，应中外官吏一切不问，唯贼臣张延朗、刘延浩、刘延朗奸邪贪伪，最难容待。中书侍郎、平章事马印孙、枢密使房浩、宣徽使李专美、河中节度使韩昭印等，虽居重位，不务鬼随，并视罪除名。中外臣僚显归顺者，为中书门下别家认识。刘延浩逆于龙门数日，自惊死。刘延朗将奔南山，捕得杀之，斩张延朗。 继而选三司使南齐人，抵甚悔之。闽人闻堂主之亡，叹曰：陆王之罪，天下未之闻也，将如吴君何？十二月辛酉朔，地如河阳，见太相温及契丹兵归国，追废堂主为庶人。丁亥，以冯道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曹州刺史郑阮贪暴，指挥使石崇立因乱杀之。卒其家。辛卯，以堂中书侍郎姚乙为刑部尚书。初，朔方节度使张锡崇为政有威信，民夷爱之，兴屯田以省漕运。在镇五年，求内喜。唐陆王以为靖难节度使，帝与契丹修好，恐其复取灵武，癸巳，复以锡崇为朔方节度使。初，承德节度使董温齐贪暴，积祸巨万，以衙内都虞后平山密穷为复心。温齐与赵德军俱没于契丹，穷尽杀温齐家人，一鱼一砍，而取其货，自称留后，表称军乱。同州小校门铎杀节度使杨汉斌，焚掠州城。诏赠李赞华燕王，遣使送其丧归国。张朗降其众入朝。庚子，以堂中书侍郎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以皇城使晋阳周归为大将军，充三司使。归辞曰：臣自知才不称职，宁以避世见气，犹胜冒宠祸孤。帝许之。帝闻平卢节度使房之温卒，遣天平节度使王建立将兵巡抚青州，改兴唐府曰广进府。安远节度使卢文进闻帝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将，辛丑，弃镇奔吴，所过镇戍，召其主将，告之故，皆拜辞而退。徐之告以镇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李德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未忘隆重，欲使之率众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杨氏之危，有使我为此，可乎？其子弘作抢之，不得已，与德成率诸将以江都表吴主，臣知告功德，请行策命。又一金陵劝进。宋其秋为德成之子建勋曰：尊公太祖元勋今日扫地矣。于是吴公多邀，吴主曰：吾作其忠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黎王建用兵击破新罗百济，于是东夷诸国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